圣诞节，剩下单人的圣诞节，我了解，最好又给我下起雪，怎么睡，怎么刚好，怎么狼狈，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能有伤害是最美，剧情是你才写，有点误解，我们之间擦着雪，不知不觉走了更远，绕着圈，我怕你惦记一根烟，一整天我旋律喝了一千遍，前面一遍我不醉不归，没有你的冬天，我会一直躺着躺着，直到你出现，为你疯卖，自强你爱，不败痛快，哭个痛快，曲终人散，你也走散，我承认我是 下午好，这里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今天上班路上竟然一点都不堵，但是雾霾这么大，还是提醒开车的小伙伴一定要减速慢行，希望我们的心情呢不要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 Miss Forty 用好音乐陪你度过下午的美好时光，一首莫文蔚《盛夏的果实》开启周一下午的 Miss Forty。 参与节目互动呢，依旧是添加微信公众号 TJ 下划线 MyFM 100.5， 你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到。

左右睡不好，等你完成你的目标，要戒掉逞强的时候，都怪我把自尊放太高，没有把你照顾好，骄傲是脆弱的外表，最怕我的心你不要，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伤，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好想知道，别急着把回忆都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用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都换掉，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一秒，你好不好？进行一首拥抱，再多一次就好，你要的我都做得到，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老，给你 一首来自周兴哲你好不好。我还好，天气不太好。从16号夜间呢，雾霾天气已经持续了两天多的时间，从今天开始到周三将是这次雾霾最严重的时段，有重度霾并伴有雾，能见度明显下降。那到了22号的时候会有小范围的降雨，雾霾天气才会逐渐消散。再次提醒正在开车的你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5 Miss Friday， 我是 Suki。 接下来呢是孙燕姿的一首歌，这首歌秉承了整张专辑摇滚欢快的风格，来自孙燕姿直来直往。

成了佛，你能成了魔，每个人做了心中的选择，当初心头的最好一念之间可以 say goodbye。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你只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多不多，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yeah、一年是多情，是无情，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心中那磨灭的墙翻不过来，最恨是自己，一念成了佛，一念成了魔，每个人做了心中的选择，当初心头的最好，一念之间可以 一首来自陶喆《一念之间》。刚出道的陶喆呢，因为头两张专辑中 R&B 元素被称为华语 R&B 教父，可是在《黑色柳丁》和《太平盛世》中他又削弱了 R&B 的风格，开始走混搭路线。当粉丝满心期待等待他继续关怀社会，他又在《太美丽》中唱起了甜甜的情歌。近期呢，关于陶喆的消息还真的是不多。黑B改编的《黑色柳丁》勾起很多人又去听了几遍原唱。据说呢，陶喆将献唱2017四川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不知道这个 R&B 教父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鹿晗，某时某刻。 不被撞。

首来自张曼玉《如果没了你》。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12月17号由郭涛首次自导自演的科幻喜剧电影《欲念游戏》呢接受媒体采访。他说他和编剧呢都特别喜欢经典电影《楚门的世界》，但觉得直接把原版拿来拍中国版太简单了，于是就有了这部集喜剧、科幻、悬疑、励志于一体的升级版《欲念游戏》。影片呢是把背景设定在未来世界，当虚拟现实技术从前沿科技走向日常生活，男主人公郭石意外陷入了一场与科技与人性的对决当中。现在影片还是在拍摄阶段，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徐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 Smart. My FM 100.5. 珍惜所有的感觉。 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去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开心时听歌入耳，伤心时听歌入心。MyFM 100.5，好音乐总能找到陪伴你的理由。 一首小清新的歌曲，来自原声带半情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从幕后到台前足足10年的时间，十多年里李荣浩参与的创作和制作超过了200张专辑，他的名字就是品质的保证。没有选秀，没有炒作，没有洗脑神曲，而是低调发片，从小范围的口碑传播变成金曲奖黑马，再到热搜红人，他走了一条曾经最传统，如今却最难出头的路。来自李荣浩，野生动物。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 smart。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冰棒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即冰棒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全新长轴距 E 级车及 GLC GLA SUV 现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5大街57号，乌市宏达奔驰之家，588-2038，588-2038。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年关将近，是时候给大家种草明年的流行趋势了。消失了很久的黑白棋盘格印花，有望在2017年重返街头。既然说到了黑白棋盘格，我们就得追根溯源，普及一下 Fans 与黑白棋盘格的早期故事。大多数人都以为 Fans 的黑白棋盘格来自跳棋，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早在70年代， Fans 就在店铺举办一些设计比赛，他们安排参赛者在鞋子中底部设计图案，最早的棋盘格便从参赛者的 idea 中脱颖而出，得到了 Fans 的垂爱。当然那会儿他还没有被放到经典一脚蹬的鞋面上，只是在鞋子的中底部出现。棋盘格的第一次大火是因为 Vans 在电影《开放的美国学府》中聪明地植入了带有棋盘格纹样的一脚蹬，至此开始它变成了 Vans 最经典的标志之一。话说回来，棋盘格虽然是 Vans 的代表纹样，可光 Vans 一家玩完棋盘格元素，我们可不敢说它是明年的流行趋势。但当我们看到2016年 Supreme and Vans 的合作款开始将黑白棋盘格名正言顺地搬上鞋子后，我们似乎对此有些肯定。紧接着潮流教母川久保玲执掌的 Dover Street Market 与 Vans 的联名款，将醒目的棋盘格纹样又充斥在了夹克和鞋子上。其实不止街头潮牌，像 Balmain 这种大牌秀场，我们也看到了黑白棋盘格的身影。鉴于众多品牌都对棋盘格元素垂爱有加，我们也就大胆推测一次。至于明年是否真的会强势回潮，我们还是得擦亮眼，拭目以待。 My FM My Street Fashion。 泡一杯咖啡，为生活调香；听一段音乐，让心灵释放。My FM 100.5，自由自在，畅享 Music 40，好音乐不间断。It's Music Now。 My FM。 告诉我心口。 好，我是林凡， 和你一起享受 Music 40音乐时间。 IFM。 我在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哭， 一首来自拉拉徐佳莹《不要再孤单》。近日呢，电影《二十八岁未成年》好评如潮。这部电影呢是以女性为主要视角，在上映之前就邀请了徐佳莹来演唱电影的主题曲《当我找到你》，这样一首歌曲也瞬间在网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迂回而又婉转的歌声不仅唱出这部电影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还向观众们表达出现代女性的刚柔并济之美。如今《二十八岁未成年》这样一部电影在上映之后票房口碑双丰收，创下新的成绩。欢迎回到第二小时 Miss Forty， 我是 Suki， 海明威，老人与海。

满满的歌曲安又起口红糖，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我是歌手第四季结束之后，关于第五季的歌手名单一直是被网友们所关注，也引发了不少的猜测。近日呢，有网友爆料说我是歌手第五季将改名为歌手，而目前确定的歌手名单中，周华健、张韶涵、侧田确定首发。据悉呢，我是歌手第五季将于2017年1月份回归，可以期待一下。周华健、齐豫，天下有情人。 怎么叫人死生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 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 Music 40 40分钟没有广告，给你不间断的音乐享受，只在 MyFM。 我是苏永康。 MyFM。 要不痛痛快快不得动，要不干脆向他低头，别再苦苦压抑心里的痛。哦哦，啦啦，爱 一首来自王菲《半途而废》。王菲05年通过经纪人宣布无限期休息之后，便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近年来呢，除了12年参加过央视的春晚之外，她只接一些电影主题曲的工作，偶尔有献唱，也往往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最近呢，东方卫视2017跨年盛典确认王菲将加盟晚会，与观众们一起辞旧迎新，非常值得期待。这里是 MyFM 100.5 Miss Friday， 我是 Suki。 接下来周杰伦《发如雪》。

一首来自 Tank 如果我变成回忆。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 Suki。 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王宝强导演的电影处女作《大闹天竺》呢，将于1月28号全国公映。日前片方公布了正式预告片和大海报，主演王宝强、白客、岳云鹏、柳岩在电影中的片段首次曝光。四人是身穿异域服装闪亮登场，来到神秘的印度。开始还是十分美好的，后来就画风突变，一行人陷入到开挂般的冒险当中。天竺兄弟呢，更是窘态百出，爆笑连连。电影大年初一上映，可以关注一下。 OK， 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老狼任苏西，我要你。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继缤纷糖果嘉年华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四门四座依然 smart， 全新 smart 4-4四门四座车布置新增两门两座，更多亮点请到店体验，市场指导价13.5万起，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8490-9090。 smart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吉他弹得太凄凉。 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零脂肪，零热量，更要零压力，最没有压力的音乐时光，尽在 MyFM 100.5。 绿光，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苏萍。又到了今天的养生小课堂，今天养生小课堂呢，我们来介绍一种食物，就是葡萄干，又香又甜，营养丰富，许多营养还高于葡萄，每天吃一把呢，有很多的好处。首先，葡萄干含铁丰富，许多女性呢常有脸色苍白、手脚冰凉的症状，每天一把葡萄干就可以改善。其次呢，葡萄干还可以促进消化，也有保护心脑血管的功能。研究显示啊，葡萄干可以降低胆固醇，预防血栓的形成，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你知道了吗？来自林俊杰，超越无限，不要走开，下一时段我们再回来。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看努力的人，眼神撩人，天理无边，无际无穷，乌云将盲人追梦。All eyes ahead， 背影总在最最前面，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乌、哦哦。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用分类。我的天真难改变，哦，一遍遍难值得纷飞突破极限，哦哦哦哦哦，一遍遍超越难超越的速度变得更快。 Go， 当你还没相信，也还没睁眼，哦，一再超越无限，冲过安全界限。汗水蒸发在昨天，把我的今天都为了更强的明天。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我、哦。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如联手，让世界动起来。哦，一点点，但直到分明突破极限。 是 MyFan 100.5。 像没有人懂，难得谁自告奋勇，体贴让人格外感动，爱上他前后用不到一分钟。嘿，回想年轻的内容，有谁想过有始有终，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嘿，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百味合同填不满又掏不空，很快就放弃运用，心是个无底洞，尝试亲吻，尝试拥抱或沟通，没有好感再尝试也没有用，大多数人都相同，喜欢的只是爱情的脸孔，没有谁脆弱让人放纵。嘿耶，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爱为何总填不满又掏不空，很快就风起云涌，人类的心是个无底洞，尝试亲吻，尝试拥抱或沟通，没有好感再尝试也多数人都相同，喜欢的只是爱情的脸孔，很快就鼓起云涌，人类的心是个无底洞，尝试亲吻，尝试拥抱我都不懂，没有好感再尝试也 Now, right now, listen, right now, My FM 100.5, Music 40, right now, My FM.记得你喜欢要 着我的手，然后给我你最美的酒，要我陪你玩丢丢。你喜欢我，摸摸你的小耳朵，我在我的身旁没有烦忧，在梦里遨游。好狗狗，好狗狗，谢谢你陪妈咪这么久，你并没有离开我，是搬到天堂生活。找到天使在天堂给我保佑，长长长长不要忘了我，还有亲爱的阿姨叔叔和你的朋友，你永远活在记忆中。 优质音乐时间 Music 40，你好，我是张震岳。 MyFM。 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你沉默脸孔，仿佛有话想要说。我等了好久，梦醒了。若你发现我难过，是因为你造成的，是否你敢伸出手？ 伸出手，像我当初勇敢，伸手拥抱你，宽容你只剩有寂寞，怀念起从前的我，只是我没有把握如何隐藏爱你的伤口。 江美琪对音乐的用心与专注，还有她对生活的敏锐嗅觉，都注定了她的音乐是抹不去时光的痕迹。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江美琪的《凝望》，依旧是那个坚持的小美，优雅的小美，却多了几分淡定和从容。欢迎回到这一时段的 Muse Forty， 我是苏萍。周杰伦，《明明就》。

一首 Eason 陈奕迅小山弄，谢谢你，谢谢你就锁定在 MyFM 1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由张艺谋执导的贺岁饕餮巨制《长城》呢已经全国公映，影片公映当天单日票房轻松过 1.2 亿，有超过500万的观众为《长城》添砖加瓦。电影的历史背景呢是参考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巅峰时期，应该是当时的世界第一。电影的很多设定也是来源于当时的黑科技。如果《长城》在全球票房大卖，张艺谋表示会继续拍摄《长城二》。哎，你有去看电影吗？陶喆《宫爆鸡丁》。 记忆中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没可能今天只有38度。一大早5点吃完烧饼油条就去赶天，幸福就是规律过一天一天。来到镇上时常带着我的大公鸡咪咪，在热热闹闹买卖人群、wow、你就像天使出现在梦境里，穿着碎花裙，你的笑让我一见钟情。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MyFM Music Forty 给你最多好歌的一天。你好，我是张栋梁。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你累积了许多飞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才让你分心，说不出旅行的 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5.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每到年末的时候呢，学生党忙着期末考试，工作的人各种年终总结，各种需要在过年前完成的任务要去做，我们经常觉得一到年底就特别的忙，特别的累，睡觉也不够充足。最近呢，有调查显示说哈，睡觉足计划会更容易实现。英国的某大学呢，对1000多人的睡眠质量和工作计划的实现度进行评估后发现，睡眠充足的人能实现计划的超60%，而睡眠中缺少睡觉的人坚持计划的只有44%。研究人员分析呢，晚睡缺少睡眠的人意志力比较差，更容易感到疲惫，因此难以完成工作计划。你为自己定下了什么新年计划吗？我觉得不如从早睡早起开始。苏慧伦，黄色月亮。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老公，快，薅羊毛时间到了。 啥？ 快去中石化薅羊毛！即日起至12月30日，用银联云闪付充值，单笔满1000减150呢。 详情关注银联天津微信或详询955516。 吹球大擂台，超模气球秀， 百变小达人，疯狂气球趴， 迎新主题趴， 总有一款带你双蛋嗨翻， 麦卢小城，更有年终大促，门票任意送，详询400-080-6161。 四门四座依然 smart， 全新 smart 4-4四门四座车，不止新增两门两座，更多亮点请到店体验，市场指导价13.5万起，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8490-9090。 Smart，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我渴望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在你身边默默守护着，我知道我做不到，做不到说句祝你幸福转身就逃，我知道我还想要，还想要做你生命里的温暖依靠，我知道我做不到，做不到离开你的世界哪怕一秒，我知道我还想要，还想要，想要看到你迷人的微笑，我想我知道。耳机里的情歌像是在嘲笑你，心里面的痛楚有谁能知道，喧闹中曾经相遇的车站没了拥抱，我们要说好要一起到老只是玩笑，看着你哭着说我是多么想要给你个微笑，如果还能继续爱着那该有多好，我知道我做不到，做不到说句祝你幸福转身就到，我知道我还想要，还想要做你生命里的温暖依靠，我知道我做不到，做不到离开你的世界哪怕一秒，我知道我还想要，还想要，想要看到你迷人的微笑，我想我知道，可以放弃吗？可以不爱吗？那些分离的伤痛又算什么？我不会放弃，我还要爱你。知道我做不到，做不到说句祝你幸福转身就到，我知道我还想要，还想要做你生命里的温暖依靠，我知道我做不到，做不到离开你的世界哪怕一秒，我知道我还想要，还想要，想要看到你迷人的微笑，想我知道，还想要，还想要，想要看到你迷人的微笑，我想我知道。 流行前沿，金曲经典，尽在 MyFM K 歌翻唱榜。 欢迎来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今天上榜曲目是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梁静茹的歌，我想应该是温柔。纵然她已经嫁作人妇，但是舞台上的梁静茹依旧是温润歌喉，唱少女心事。这首《满满的都是爱》呢，是热恋中的女生在 KTV 很偏爱的一首歌曲，唱出恋爱中的甜蜜和幸福。马上听到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 YFM K 歌欢唱榜，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随时随心好音乐，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王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王我放心。 有奥特莱斯，圣诞狂欢等你来嗨！ 千人点灯，共度唯美时刻； 万人齐聚，留下永恒回忆。 5000元大奖从天降 ，Apple Watch 摇出来！ 参与报名，请到店详询。 迪卡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 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通富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金城 S60L XC60XC90 厂家限时直销会，邀您共赏。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圣诞老人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思想中私奔般恋爱，再挤迫都不放开，祈求在路上没任何的阻碍，令愉快旅程变悲哀。连气两次绿灯都过度了，与他再爱几公里，当这盏灯转红便会别离，白运气决定我生死。祈求天地帮我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拾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如吻醉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世人，唯求与他车厢中可抵达未来，到车位都不放开，无论路上历尽任何的伤害，任由我决定爱不爱。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未顺利遇上好景观，如何能重拾信心。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如吻醉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人，祈求沿途觅心请给我护佑。身好人，我睁开眼，无名公子，我爱主，为何有身边爱人？离弃下了车，你怎可答我？ 你是汪东城，随时随心好音 ，My FM。 Music 40 starts now. 也许有些事情不好原谅我，想说谎，有一段走的路我会忘，有一个爱过放在心上，虽然那一路跌跌撞撞，也始终成长，我不怕不是逞强，有你受伤过的他叫做愿望，有一个追逐的梦叫做理想，过去那 给歌多话少，不受干扰的四十分钟。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只在 My FM。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影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城市，千里之外

首来自陆先森乐队《春风十里》。11月25号，陆先森乐队首张专辑《所有的酒都不如你》专辑首发音乐会在北京顺利举行，900多名观众到场见证了他们的演出。成立了一年多，陆先森顺利完成了他们的首张专辑，首个专场也积累了很高的人气。在人气爆棚的同时，陆先森对音乐的追求并没有停止，除了歌曲编曲及演绎上日益成熟，这次北京专场还邀请了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手们一起合作，现场的效果让乐迷大呼过瘾。陪伴你的依然是 MyFM 10.5 Miss Friday， 我是 Sophie， 接下来跟着萧亚轩一起一个人的精彩。 Music 40， 你好，我是张志成。 放纵的贪玩，看着好自然，不需要绕弯，只是想做个了断。天色已渐晚，结束还不晚，就算再泛滥，也是没有人在管。小说的剧情婉转，描述的细节混乱，怎么样去算都不为过的是一种主观判断。人物的性格是人表现的方式贪婪，

上来自徐佳莹不难。当徐佳莹和前男友分手之后，她觉得不如把感情化作音符，她想通过这样一首歌来告诉大家，哭过然后更勇敢地站起来，那才是真正的理想人生。现在就把自己准备得很好，当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才有自信去接纳这份感情。如果没有遇到的话，自己还是可以活得很精彩很开心。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Eason 陈奕迅 I do， 希望我们都可以获得幸福。 记得那年的秋天，相约一个微凉的海边，如童话的情节浮现在眼前，总是那年的你却不再让我走得好缓慢。 I do， 我愿意承担厌倦一个人晚餐，就算粗茶淡饭，原来有你的陪伴，日子过得灿烂，幻想着幸福的图案，每漫少一段，依然是孤独和悬。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准备依偎在身边，当陪伴变成了老伴，强作摆设再也不孤单，我愿浪漫到永远，习惯有你在身边，未来故事情节一起领先，来主演最佳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美 走到天边。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约相守直到天边。终于来到了春天，从此为你隔绝思念，这一生爱着你不变。 你可能不知道，下一秒我们会播哪首歌曲， 但你知道，绝不会是广告。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会让我掉眼泪。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一种撕裂的感觉，嘴里泛着血腥滋味，多么伤的离别。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梦被掏空的错觉。我已不再是你的谁，想到都会心碎。风若停了，云要怎么飞？你若走了，我要怎么睡？心若破了，你要怎么？ 面包的保质期差不多就一周，牛奶的保质期也就一个月，爱情嘛，就要因人而异了。音乐呢？那你就要问他了。 麻烦100.5，给你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经典好歌、流行新曲，更有 Music Forty 40分钟不被广告打扰的纯净空间，在每个平凡的日子里，保质好音乐，保鲜你的好心情。 My FM。 一个人的时候，或许哪都不久留，没束缚好自由，再来就要走。他们说我有的成就要多亏分手，我是自由，但也迷失好多路口。 不自然，没有了你就没方向感，不习惯，怕我停下来眼泪来翻。我越不想想你越是匆忙，忙得无暇想你就不胡思乱想。每当泪水快干，我就笑得往后仰。谁要我脆弱我就偏不投降，我也不想想你越是匆忙，把空荡荡日子填满着是梦一场，醒来就一如既往，我们爱得多疯狂，现在说都已无关痛痒。 到了这个时候没什么好挽留，为何你还要求保持做朋友？这样难道碰面时就不感到别扭？就别碰头，我会把忙碌当借口。 要不然分离的相互无法扭转，已习惯拆穿，让我能独自想一想，哪怕心酸再无法，也没必要跟你讲。我很好，不必非你待在身旁， 我也不想想你也是匆忙，埋头时间好让谁够好心，看到我开朗，感谢你善意夸奖。 有一人说谎。是梦一场，醒来就一如既往，我们爱得多疯狂，现在说都已无关痛痒。 北京时间16:48，这里是 MyFM 1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马上进入今天的 MyFM 卫星站。在马上要来到的元旦呢，我们将会迎来半坡文化传媒主办的郝云演唱会。想要拿到演唱会门票，可以关注我们早间节目音乐快速录彬彬有礼的环节。除了这样的方式呢，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半坡文化传媒购买演唱会门票，获得与郝云合影及出席答谢晚宴的机会，领取精美礼物，赶快关注吧。明星点赞品牌朝廷体育强势入驻泰达中心酒店，4000平健身会所，高端豪华，让您体验全新的运动环境及专业的运动氛围。动感单车、瑜伽舞蹈，国外全新进口的360度器械，让您体验国际标准的运动健身模式。朝廷体育会员招募中，让我们一起加入运动健身的队伍吧。福地广场年货节开幕了，买年货就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号到1月3号，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10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厂家直销，实惠到底。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购遍全球。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一起过大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MyFan 卫星站的全部内容，我们的 Muse Party 也要接近尾声了。如果你在下班路上呢，要注意安全，明天还是雾霾的天气，戴口罩出门。我是 Suki， 明天见，拜拜。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冰饭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即冰饭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环渤海国际家居，大牌家生活圣诞季， 12月10日起，大牌收官礼 iPad Pro 送到嗨， 更有1000元舒眠枕、品牌挂烫机，尽在建材路18号。 环渤海国际家居，4006-890-998。 吹球大擂台，超模气球秀， 百变小达人疯狂气球趴， 迎新主题趴， 总有一款带你双蛋嗨翻， 麦卢小城，更有年终大促，门票任意送，详询400-080-6161。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公地道，稍安勿躁。 最后还在笑。最重要，一切会安好，我知道。什么叫安好？别计较，不会就很好，挥散的勇气忘人生许多表情，事情都是徒劳。反正太多人不知不觉不辞而别，都好像没有大不了，不哭不闹，突然的烦恼没必要。 关注五月天，关注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下了班不 在 KTV